乱来呀，这家好师傅哎，那个灯不好打，一定了， 一定了啊， 一定了当做 几个单呀，几个单来， 我还挡着，帮你逮。 哟，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 冯梅，冯梅，冯梅， 可是鬼妹。江师傅，三个人少见识，等到你见笑 了。大伯，莫难为你了，我们还是先到曹村长家去吧。 什么？曹村长？ 对呀、啊。 大伯， 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设法跟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拆就叫口台袄。 你骗人？ 我没骗你啊。 你还说冒骗人？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 江师傅，哎呀，江师傅，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你会跟着我马古仔转这口台袄吗？啊？ 你？ 哼！哎，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哦。 对不起，我董长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 江师傅，江师傅，江 毛太婆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本小康和冯梅都有个分身。 发烧火， 王队长，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 人都走了，还见我个娘啊？ 莫森， 哎，大上绣片，带上绳子，今天你就是棒，也要跟我棒回来。 是。 我身在身家为天，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鲁肃啊！还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 你凭什么？ 我告诉你，这可是踩我的地盘上， 你， 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放手！滚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哼！ 江， 娘个头！ 江师傅啊， 毛主宰一身披星从不曾听下几句酒情，一辈子结下这乱债，还清你岁月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草村庄又有出血，不能不叫醒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打网死害未家，哪里不是大功惨钱呢？啊， 是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草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草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绝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过一条江湖中风美好，是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 你丫鬟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打工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哎，出门，你看，出门，出门。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忘了。 忘 了。 呀，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哪一天我们能高兴啊？ 就在老人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茅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喂。不是我茅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口才熬就要得地翻个转呐、台中的台中，板北的板北，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好。冯梅，江苏 出的东西天，你呀还快 看看 去。 冯梅啊，爹挂了的东江佬怎么样啊？嗯， 爹， 哎，好牛，要有人家江师傅一般也好啊。 毛村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冯梅嫁给江师傅，我就成了 江师傅的妹子。哎呀，冯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冯梅，算了算了，冯梅。冯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江师傅你回来了， 哎，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啊，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走了，你才去玩， 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猪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我在哪？我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快戏。哟，这椅子还挺古香古色的吧？哎， 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请你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有九个压着。祝你台北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的毛村长错的咯。 哎呀，其实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江师傅请。 哦，江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江师傅你请。 村长请。 出门人 山坡下呀都是情，春阳一片呐、啊、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我心领啊，我心领。 乡亲们，乡亲们， 咋一听哭声梦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道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亲们，江父，江父，你家有几个子，听我话，你领我们去请斩修鞋子，扣脚才有今天。江师傅，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我。 可怎我既然一手平安朝河童。乡亲们一道啊，奔教场，教场保存在银幕尘埃，银幕尘 埃。 啊，师傅。 如此是心里倒叫我暗自呀回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 哎， 你坐你坐。 哎呀，哎，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红梅，快拉救了！哎，走走走！哎， 外来在州打工，谁摆金山？ 面对这样古道热肠酒飘香罗杯，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然。 这怎么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出身了。 我的死屁股可就变成这把破椅子啊。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 我一样不怜你一样 黄呀嘛中国黄， 让你个啷个一个啷啷，让你个啷一个啷啷啷。 家门呀轮流转，十九年好歹从呀不肯当，后代呀总算出什么口气，我马虎在也到底把命养了把命养， 让你个让你个让让让你个让你个让让让你让让你让让你让让你让你 我是不缺代表呀当选，这选举不必走过场，我凭师父不怎么不肯走，这代表村长不当改水咱那么造水吧， 让你的让你的浪浪，让你的让你的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 驾鹤庄，在大海上呀，一条八字连呐，老板包你一块真本钱，赚呀嘛真本钱。 让你个让你个浪浪，让你个让你个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让你个哟嘿，让你个你个浪你个浪， 你呀个头哎。 王先生， 哎呦， 你俩， 王生呢？ 哎，哎呦，叫， 王生呢？ 哎，他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团票。 好嘞。 哎，我，村长。 开飞开飞开飞开飞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开飞喽开飞喽开飞 能你能能个你个浪啊，能你个能个你个浪嘞，能你个能能你呀，能个你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能你个能个你个浪嘞。浪你个浪个你个浪啊，浪你浪浪你浪浪你那个浪浪你浪你个 王队长。 死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钟子聪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比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王镇长，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 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将错两不误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说呢， 啊， 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 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蒋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蒋师傅？ 还是凤梅带的头呢？ 还是凤梅带的头？ 毛春照。 我转大选代表化为罗衣，凤梅他蒋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三三跟松起手臂马舞啊，手臂马舞。那蒋师傅他蒋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自古呀个肚皮，我也增加难点，稀里糊涂稀里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硬要选他，你让他们干半句，哎， 我们是不是到东子创去一下？ 哼，谁可是选代表， 也不是讨饭钱，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 蒋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 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搬嘴弄嘴。 哎呀村长，我真是，哎呀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是台北客栈啊？啊，再说我毛不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台表，毛经过选择，真是 死要面子反手推， 他娘个头！ 想当初，为他父亲如何娘当母亲，要跟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叫你拉猪皮下工那个乱工呀，没呀嘛没你看啊。红梅他从小生就那腐皮筋，头发热那么嘴巴香，只是眼眶想着生，我替他恢复品格，这倒是难叫人不会猜想啊。 老太太， 到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县城那守吊帐， 为呀为呀个守吊帐，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账， 为呀为呀个大包账，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几包带在一碗小我黑，一碗小我黑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呀为呀个多风光，多风光。 光石头， 我又错了。 哼！哎， 爹，你回来！ 蒋师傅，哦，不，蒋太表， 恭喜！ 恭喜 村长， 我毛叔叔给你准备了，来，鸡婆带转一碗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不坏蒋师傅。 动个屁！ 我 下水铺。村长，我 爹， 杨师傅。多谢你，做选题，你也不服，不皮呀没鸟腿，你想啊，七宝姑呀，多喜呀，为我愿单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侄嫂，我还没有糊涂。 高国丹，本宫提留天设备，众志长事无虚心，一往不。到说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花，反为主呀。 世上有官女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分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红梅，你看看地方远了啊， 他就是你跑给我求生门，他可是真权强攻把你扶，要不然谁给他扶先，谁不能扶，要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扶他打死不扶呀！ 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们，郎才尽显本可嘉，你反倒消极独唱，坏记住呀，坏记住。 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认得如你猫眼的瞧人，太小看你如此何见我这小人物。哼， 江湖 哎江 发作雷霆怒，响彻阵阵吼。想去唯有走啊漂泊中时 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叔，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叔。 劝你走，怕你走，大道里别路更好远。天若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山也留，山也留哟。 就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才见一片天地心， 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不美， 今生不觉两年真。见你我重阳，思母亲，思母亲。出门前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惊，身在异乡风至急， 春风一 儿女他 从上顶的娃娃亲，你还真当一回事？ 死啊？ 啊，凤妹， 大帅哥， 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今天我江泽神就怪他一个美子走，凤妹走。 不，不， 凤妹，你怎么了？ 赵三哥，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赵三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犯言，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一个大活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凤妹， 哎呀， 啊，哎，凤妹，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哦，哎呀，凤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 一旦婚约。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起一步啊，望秋收。 凤妹， 种子长啊，芝麻把街开开头，加工。我多感受梦，困兽衣水战船高还在后，村前起山村正好 不进修啊， 别撒手，这里有我心血，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走，我也是深情不成怀，归途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啊啊啊！ 凤妹，凤妹，

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